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梁岩，今天为您诵读的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12封信》，谈读书。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需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需去求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脉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五环晋元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岳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三环丰益桥到苏州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啊！咱们周日继续名茶谱系列的讲解啊，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林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啊，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我是杨多杰。 哎，咱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说了碧螺春啊，这也是大名茶之一啊。今天呢，咱们还在这个地界啊。不绕太远，又说说这个也算是当地的另一个名茶，但这个名茶的可能在段位上、名气上，照碧螺春就要差一点，是不是？ 不是， 还真不是， 不是。 哦， 是这样讲，那个可能啊，现在也养成一定的习惯了。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呢，每周日啊，等着听咱们这名茶谱，因为算算也播了这么五六周了吧，哎，那么每一周呢，力求给您讲这么一款的中国名茶，因为这个名茶资源在中国是最丰富的， 哎， 也是中国茶文化里边呢必不可少的，哎，独一无二的，什么印度啊，什么斯里兰卡都比不了的 哦， 这么一种的， 听着非常骄傲。 哎，咱们这么一种的特质，哎，这是名茶文化。所以我为什么有信心跟这个孙涛老师我们来做这个节目呢？就是说，内容够多，想讲，想讲完，那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哦。 您满打满算，每一周讲一回，咱这一年才50多周，您再讲50多种， 对， 中国名茶呢，1017种， 他妈， 您算算，讲讲1%得讲20年， 咱还得期望我们的节目一直办下去。 哎，对，你看我这数学又不好，不是1%，是10%，10%就得20年，对吧？是很难的。那我们都是优中选优，哎，这个特中选特，按照老北京的话说，都特别特的这种啊， 买鞋子成都出来， 得有这样的，咱们才给您聊，讲这个名茶。那讲了一个龙井，这不知道您赶上听没赶上听啊？要没赶上听，还可以听回放。 对 啊，龙井当地没东地儿，又讲了一款浙江省 红梅， 哎，浙江省唯一的明红茶，明红茶九曲红梅，捎在手呢，讲了讲桂花龙井，翻回头来呢，又讲了讲碧螺春，龙井碧螺春嘛，说今儿还讲什么呀？还能讲了大名头了吗？能，今儿这个名头之大呀，难以想象。 哦，真的呀？ 哎，大到什么程度呢？ 哦， 龙井，您说名气大不大吧？ 大。 哎，龙井是他的小弟。 哦，真的呀？ 哎。说小弟什么意思呢？您得看电影就知道了。晚生后辈 哦， 今儿我讲这茶叫虎丘茶 哦， 您记住啊，叫虎丘茶。 嗯， 这虎丘茶扬名的时候 哦， 龙井茶 还没有呢， 还刚有呢 哦， 还刚有呢，还是新鲜事物呢 哦。 哎，要不我干嘛选这款茶给您讲呢？有这道理。那说怎么？没听说过呀？ 对呀，怎么回事？ 哎，这里边也有故事，也有缘由，而且呢，这故事啊，您别着急，一会儿我就给您讲到，还挺引人思考的 哦， 挺有深意的这么一件事。 嗯， 那么这款茶还有个特别之处，应该说啊，不出意外的话，我在这北京电台咱们这节目里给您分享的，茶，我来讲的这个，甭管是龙井碧螺春， 哎，还有之后我会讲好多了，我都喝过。 嗯， 就这没喝过。 胡秋山没喝，你没喝过？ 没喝过。 那是他没有了吗？ 哎，甭说我了。咱们各位没有一位真正喝过虎丘茶的 哦， 哎， 存在于书上的茶， 打明末就绝迹了 哦， 打明末这就成为绝响了，再也就没有这茶了， 可惜呀、 啊，哎，是也可惜呀、啊， 嗯， 也可悲 哦， 这个故事里边他的这个身世，他的这个经历，也确实让人觉得既叹息。又悲伤， 嗯， 哎，所以这咱卖点关子、 哦、 一会儿咱们得讲到这款茶的这个来龙去脉， 嗯， 是这么说。那我问问孙老师，您说这虎丘茶您也没喝过，我也没喝过， 嗯， 那您猜猜它是什么茶呀？ 绿茶嘛， 嗯，那还不用猜了哈， 嗯，对， 在明代中期出现的 茶，过去也没别的，我这也是受您教育这么多期了，是这要再答错了，我就出去了。我 是是是，咱们可能有听众朋友刚听，我得给您说、 嗯， 咱们中国茶呢，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都是 那些个名人喝的都是绿茶。您说的太对了、 哎， 因为绿茶的工艺出现的比较早， 嗯， 延续的也比较长，唐宋元明， 嗯， 一直到明代的中晚期， 嗯， 还都是绿茶的天下。 嗯、 明末开始。这才说有乌龙红茶的出世， 哎， 打破了绿茶一家独大的局面。 嗯， 啊，这再往后又白茶了嘛， 嗯， 啊、黑茶在内销了嘛，这就在诸如此类的再说了。 嗯， 所以这虎丘茶呢，虽然没喝过，但是呢讲得很明白，这肯定是一款 绿 茶。绿 茶， 哎，这肯定是绿茶、嗯。说这茶名气有多大呢？这茶名气啊，讲首诗吧。 哦， 哎，这诗里说的这名气。您就知道他怎么讲的了。 哦， 明代有一个文学家姓李，叫李攀龙。 嗯， 就是这名字起的也好， 攀龙附凤的那个攀龙、 哎。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就叫这名儿 啊， 明代的，明中期的、 嗯。 他有一首诗呢，叫《寄赠元美龙井茶》。 哦， 《寄赠元美龙井茶》。 嗯， 人说不对啊，你这不叫虎丘茶吗？怎么提出龙井来了？这个讲的很明白，就是说。我把这个茶呢寄给谁呢？寄给我这朋友、 嗯， 这朋友叫袁美，袁美是字儿啊。 哦， 寄给你喝这么一款茶、 嗯， 寄什么茶？寄龙井茶。 哦， 他说的是龙井茶的事儿，但是这里边提到了虎丘茶。 哦， 怎么讲呢？这么说四句啊，头一句叫美人持赠虎丘茶。 哦， 哎，提出来了啊。 哦， 叫虎丘茶，起集吴江，主陆华。 嗯。 吴江啊，那、 嗯、 还是江苏的事儿哈、 嗯。 哎，就是说有这美人啊， 嗯， 哎、美人咱不用解释了哈。 对， 佳人赠我这虎丘茶， 嗯， 我呢打起吴江水呢， 嗯， 煮这好的茶叶， 哦， 是这么两句话。那怎么说这么两句呢？ 嗯， 后边引出来有龙井，因为他得扣他的题呀、啊。 嗯， 后边叫龙井近来还此重，也堪清赏属诗家。 哦， 什么意思呢？说哥们儿。咱不一直都喝的虎丘茶吗？ 嗯， 好喝哈。 嗯， 最近我听那个杭州的哥们儿说， 龙井也不错， 又兴一种叫龙井的。 嗯、 哦，哎，我给你弄点这个。 哦， 你看，这谁先谁后？ 哦， 谁大谁小？ 哦， 谁有名气谁没名气？ 哦， 这讲得很明白了，这就很珍贵。 嗯、 哎，对了，叫龙井近来还此重，也堪清赏属实家、 嗯。 说那茶听说也不错。 嗯。 咱哥们、 嗯、 哎，别老玩这虎丘茶了、 哦、 咱弄点龙井咱也尝尝鲜儿。 哦， 合着在虎丘茶独步天下， 嗯， 霸占江南世人的口味的时候， 嗯， 这龙井茶呢还是个新鲜事物。 嗯， 这他为什么寄他龙井茶呢？这名字不就叫寄赠元美龙井茶吗？ 嗯， 是当个新鲜物给寄过去的。 哦，就跟出国回来带点当地的东西，说哎，这咱没尝过啊，你尝尝，据说也不错、啊、 你知道相当于什么呀？我跟您讲，相当于这些年比如说给您寄点白茶， 嗯， 哎，说老张你老喝绿茶了， 嗯， 哎，这二年兴白茶你知道吗？ 对， 老张说不知道。 哦， 不知道，给你讲讲，我们老听周二的节目、 啊、 老说这个了、 啊、 哎，福建的 对 福鼎白茶没喝吧、 嗯、 哎，哥们儿，给你弄二两， 给奶奶来点啊！一看枯树叶子，你给我这个，真、哎、是 怎么老有这枯树叶子的事儿？这个给您举这例子呢，我是让您呢好理解、好体会。 嗯，嗯， 那也就是说，在明代中期， 而且您得别忘了这是什么里边，是记载在茶诗里边的、 嗯、 我反复说我们在节目里有机会多给您读茶诗，多给您讲茶诗。茶诗是什么人写的？是文人写的、 嗯、 那也就是说这是流行在这个文人圈子里边的 嗯， 这样的一种风气，可见在当年明代中期的时候，虎丘茶是好的， 嗯， 龙井茶是新的， 哎，小弟啊，小字辈儿吧， 小字辈儿，新鲜事物，今天这是不能想象的事儿。今天那龙井呢， 嗯，他是虎丘的地位了， 哎，对了对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嗯， 您甭管什么叫普洱，哪个叫白茶， 嗯。 其实今天要公推起来， 嗯， 一说名茶第一位 还是人家啊、嗯、 哎，目前来讲我看很难吧， 天下第一无人撼动啊， 他这资历在这儿，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啊， 是不是？ 唱一段我听听是不是？ 对， 他这个资历啊影响啊都在这儿呢，你好像再把他怎么着给弄下去， 嗯， 到目前为止我也没觉着 谁能把他弄下去、嗯、 其实到现在其实这个龙井茶呀、 嗯、 价格也不是最高的， 嗯， 龙井说最好的龙井四位数， 嗯， 八九千， 嗯， 我这见过啊、 嗯、 这有正产区的明前的头彩的， 嗯， 就可以了吧， 嗯， 但可现在你要说什么 普洱 啊岩茶， 对， 是吧，这是什么 好几万好几万的呢，真是 大红袍， 嗯， 不是我跟各位说啊同志们，大红袍卖几万一斤的不新鲜， 对 啊，比比皆是， 我都听说过， 哎， 更别说人家茶叶界的人了。 对、 嗯、 那其实从价格上 嗯 盖过龙井的 太多了 多 了, 多了、 嗯、 但是从地位上呢 嗯盖不过去。 这也像什么呢，我再举个例子，各位听众朋友您听合不合适啊、 嗯、 我这都是拿生活中的事儿给您讲茶里的事儿， 嗯， 哎，这您听着清楚听得明白，省得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呦这茶太高了，这玩意儿深着呢咱不会玩、 嗯、 其实没什么的，它都是一个道理。您比如说现在这歌坛啊， 嗯， 出场费最高的， 嗯， 有， 哦， 但这位不见得是 歌坛老大， 两回事儿， 哎， 对吧？ 他只叫当红， 当红。现在有一些甭管这个年轻的， 嗯、 什么肉啊什么的， 哎、 嗯、哎，他反正我知道的价格很高， 嗯， 哎，那可能比老艺术家， 嗯、 比老前辈， 嗯， 哎，那从这个出场费角度高， 对， 这出场费相当于这个。茶的价格， 嗯， 但是您要说真一开会，或者一当评委， 哎， 坐中间的， 或者说你看，咱举个最简单的，比如说咱北京要开奥运会了， 嗯， 奥运会这歌曲谁唱？ 对， 对吧？包括你看咱们那么多那个什么公益歌曲，一旦咱们国家出什么大事儿，你看第一句是谁，高潮那句是谁，你就能看出这个歌坛的地位。 对。 在哪儿，对吧？有的人可能你看，哎呦，这人多少年没出来过了啊，咱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都不知道是谁了，但人家哎往那儿一站，这大场面还得人家来，说明人家这江湖老大的地位是公认的，而且你他往上一站呀，所有人都觉得哦可以，对，你不会质疑，是吧？ 就这意思。哎，当年的虎丘，今儿的龙井， 嗯， 就这地位、 嗯、 所以我跟您讲，您说虎丘茶是不是名茶呀？是名茶， 嗯， 能不能入咱们这名茶谱啊？ 太能了， 哎，没问题，肯定能入咱名茶谱、 嗯、 包括明代的诗人有一位叫王士珍，他专门就写过叫虎丘试茶， 嗯， 专门写过这么一首诗，就这种诗很多啊、 嗯、 我不能一一给您举例了，有机会咱们慢慢说。明代还有一个画家，这个孙涛老师应该熟悉，因为我给大伙儿介绍，孙老师呢是爱好这个文艺 啊、 哦，爱好这个艺术， 是一个大坑、 哎。明代有画家叫徐渭， 哦， 这应该有 印象，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嗯、 大画家啊、 嗯， 大画家他专门写过这么一首诗，叫什么呢？叫某博子会虎丘名谢之， 嗯， 这也是这种赠答诗， 嗯， 会呀。汇集的汇， 嗯， 汇虎丘名谢之， 嗯， 就是我有个朋友给了我点虎丘茶， 嗯， 我喝着非常好， 嗯， 我赶紧呢 谢 之， 谢 谢、 嗯、 哎，就这么个意思，翻译的现在话说呢，发个朋友圈吧， 哎，没事吧，嗯， 就这意思， 对对对， 哎， 嗯、 要把这名字提出来呢，那就艾特你一下， 啊、 嗯，那就是这意思， 与时俱进吧， 哎，都一道理， 嗯、 哎，就这些诗人啊，各自今儿个都爱发朋友圈的、 嗯、 啊，那话多呀，你想。那他这诗怎么说的呢？上来就这么说， 嗯， 说虎丘春明，妙轰铮， 哦， 七碗何愁不上升。 嗯， 虎丘是春茶。 嗯， 妙红蒸做法精巧。 嗯， 七碗何愁不上升，这七碗什么意思呢？典故。 嗯， 这说的是唐代卢仝不有个七碗歌吗？ 嗯， 哎，就说这 啊，你讲吧。 哎，这里边有故事啊。唐代有个大诗人叫卢仝。 嗯， 这仝呢怎么写呢？您要是看过《水浒传》，您知道有位好汉叫美髯公朱仝。 哦， 就这字，上面一人，下边一公。 嗯， 这念仝。他写过这么一首诗叫《七碗歌》。 嗯， 不是朱仝写的，是卢仝写的啊。嗯，唐代诗人写的啊。嗯，您别以为梁山好汉写的呢。 嗯， 叫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嗯，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青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无孔散。 嗯， 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夜习习清风生。 哎呀， 就说这个是喝七碗。 嗯， 这个茶连喝七碗的感受。 嗯， 所以往后这喝茶呢，他 都好来 个 七。哦， 你要再看见什么里边讲这个呢，他就是按这典故来的。 嗯， 这徐渭的话里也是这么说，叫七碗何愁不上升。 嗯， 说喝七碗你还怎么会发愁不飘飘欲仙呢？ 哦，喝完七碗就上天了， 非常的高兴。 嗯， 哎，当然他后边还专门写到了，比如说清若旧风啼谷雨，紫砂新冠买宜兴。 嗯， 这两句其实是今天研究紫砂壶的人特爱用这两句。 哦， 紫砂新冠买宜兴。 嗯， 明代中期就给点出来了。 哦， 哎，这首诗还挺著名的，您记住啊。 嗯， 叫某博子会虎丘明谢之。 嗯， 哎，这是当时徐渭写的这么一首，这里边也讲到了这个虎丘茶的故事。那刚才我说孙老师那是谦虚啊，孙老师说这个对徐渭不熟悉，其实咱们对画界有认识人，对徐渭都应该很熟。 嗯， 刚才我讲的这首诗的作者叫徐渭，明中期的大画家。 嗯， 谁是他的大粉丝呢？ 谁？ 齐白石。 哦， 齐白石那是最捧徐渭。 嗯， 哎，认为徐渭的造诣那是最高的。 嗯， 我如果能够得知万一， 嗯， 我就成了，我今儿这都不行啊。 嗯， 那可是咱们都知道白石老人呢，那是非常著名的国画家了。 嗯， 应该到今天说是最杰出的国画家之一了。 哎， 他心目中的偶像 哦 是徐渭。 哦，嗯， 就可见这徐渭的艺术造诣有多高。 对， 可是呢，孙老师知道这道理，他艺术相通的。 嗯， 他要能是这么大的画家，他很有可能就是书画家。 哎， 他也很有可能呢就是生活美学家，这一定相通。 哎，嗯， 咱不能说这您的画画的色彩比例特别好啊。 嗯， 也协调好，您穿衣服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也有这种可能 啊。哦，您这家里捯饬的呀，是吧？要多土有多土，少。 嗯， 他这个美是相通的。 嗯，对对，他审美到了一定境界，不容易突然掉下去， 不容易在一个领域突然掉下去。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他如果能够这么喜爱虎丘茶，还为虎丘茶作诗的话， 嗯， 也证明了他的一个地位。 嗯， 就是咱喝这个，咱得有面儿啊。 哦， 是吧？咱写一首。嗯，写就是要留下来呀。 嗯， 而且我这么大的画家，我写一首诗势必有人帮我收集在我的这个文集当中啊。 嗯， 这如果是个污点他可不愿意啊。 嗯， 那得是个露脸的事儿我才愿意往后传呢。 哎，对， 哎，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是不是也一个程度上证明了这虎丘茶在明代啊，我说这都是明代的事儿啊，明代中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气的。 嗯， 这跟今儿一样，今儿您喝龙井，哎，您也高兴着呢。 对对对 对， 对， 您说，哎呦，老张今儿够意思，请我喝8800的龙井。 哦， 来，老张看镜头自拍一个。 啊，哦， 也这么说话。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啊， 哎，您要今儿喝这不露脸的茶， 嗯， 喝这不痛快， 瞧我们年身就喝了就喝了，是吧？ 您也不说话， 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不对？也不说话，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那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明代的中期， 嗯， 或者叫中晚期的江南的文学界， 嗯， 文艺界， 嗯， 对这个虎丘茶的评价都是相当的高的。 哦， 哎，那当然了，我这说了半天还没给您说按我们这套路说，也没说产地啊，也没说口味啊。 嗯， 您别着急，一会儿还能有口味呢。 对， 口味说你没喝过你怎么知道呢？ 哦， 哎，有人喝过写下来了。 哦， 哎，一定要听这个

虎丘茶有特殊的味儿，说这味儿的，哎呀，反正是没有一种茶现在是有这个类似的味道啊，反正是挺奇特的。那咱就接下来先讲讲它的味儿啊，还是先讲讲它的别的 产地啊？ 产地 得先讲产地啊。 嗯， 今天呢，咱还是名茶谱， 嗯， 给各位聊的呢是一种神秘的、传说的。只存在于文献之中的名茶了，叫虎丘茶。 哎， 这二年徐有人就恢复，但是那就续不上这根了 啊！对对对 啊！ 这个多杰刚才一说这个虎丘茶呀，我怎么原来好像脑海中依稀有印象，看过一本书上写过什么关于天下第一茶、什么天下第一泉的这么一个 啊？那是虎丘泉 哦。争论是 啊，反正是一个地儿。 还有一个问题，您知道为什么您有印象 啊？ 从咱们这个建国以后啊，咱们这国营苏州茶厂啊，注册那品牌就叫虎丘牌。 哦，那突然有了印象，虽然不知道这个印象从哪儿来。 有可能，因为你有可能有人亲戚朋友打苏州给您带特产。苏州茶厂出的茶叶，甭管什么茶， 都是虎丘牌。 商标叫虎丘牌。 哦， 是这么个意思。 有可能。 当然，你也就可见。他就有名， 有名气 、甚至说一提虎丘代表了茶。 嗯， 虎丘其实是个地儿。 有， 虎丘不是茶名，跟龙井似的。 啊， 虎丘是个地名。 哦， 在哪儿呢？苏州。 哦， 所以我怎么讲这个呢？他就是，要是咱们老听众啊，您续着一周一周听的， 嗯， 您知道上一周讲的是 碧螺春。嗯， 对了，碧螺春产哪儿来？ 哦， 孙老师， 东山西山。 哎。 往那叫洞庭山， 哎， 洞庭山的吴县 啊， 吴县再往大是江苏， 哎，苏州， 苏州， 啊， 江苏， 对 啊，中国， 对， 亚洲，哎，行，就这么说， 地球啊，这孙老师呢很独特， 嗯， 他倒着捋啊，他打基层单位往上捋，谁都打省往下说，他打村往上捋， 哦。 哎，您讲的是对的。 嗯， 上一周我给您讲到的是这个碧螺春。 嗯， 碧螺春产在我们江苏省苏州市吴县的洞庭山。 嗯， 那为什么说今儿又讲这款茶呢？因为这款茶也产在苏州。 哦， 哎，也产苏州，所以上一周我给您打一埋伏。 嗯， 我说碧螺春不是产在真正的苏州市区啊。 哦， 是郊区，苏州市区产茶。 嗯， 那会儿我不给您打这么一埋伏吗？ 嗯。 我今儿就给您圆上这件事儿了。苏州产不产茶？产茶，产什么茶？ 虎丘茶。 虎丘茶。 哦， 虎丘茶。这虎丘到底在哪儿呢？虎丘茶就产于苏州城，这不带城圈的吗？ 嗯。 城西北角有这么一座，就叫虎丘山。 嗯。 这山就叫虎丘山，产的茶叫虎丘茶。 哦。 所以为什么我说它跟那龙井有点像啊？ 嗯。 龙井就是个地名， 也是地名代表了茶名了。 代表茶名啊。嗯，那么这虎丘也是。哦，说喝一杯虎丘就可以了，喝一杯龙井也可以了。 嗯 啊，很多还不能达到这种情况。 嗯， 原来我跟您讲过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哈。这到安化，安化人说，凭什么？ 喝一杯安化。 对，凭什么就喝一杯普洱 啊？ 就得喝一杯安化茶。 嗯， 我们就说，请喝一杯安化。这怎么听着还是有点变？ 也可以，反正你自己觉得高兴就行。还没有达成共识，是吧？ 哎。孙老师说的对，因为孙老师做的是这个语言的工作。 嗯， 那语言的问题就是说也要约定俗成。 哎， 字跟字的组合呀， 嗯， 你想怎么组合呀，这都不违纪。 嗯， 但是呢，听着顺耳不顺耳， 对， 说着拱嘴不拱嘴， 嗯， 有差别，是吧？ 起码得形成一个语言习惯，这个习惯的形成很难。 哎， 嗯。 包括这咱说听的形成也难，对吧？ 哎， 现在很多听众朋友愿意听咱们这节目，这也是形成习惯。 嗯， 这也是要慢慢才能形成的哈。 嗯， 说回到虎丘吧，这虎丘茶呢，咱们看这个康熙年，在康熙十五年的《虎丘山志》就是一本志书。 嗯， 里边专门讲到这问题，是这么说的，他说这茶叶啊叫叶微带黑， 嗯， 不甚苍绿。 哦，有点黑。 哎，有点黑，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 哦， 宋人呼之曰白云花。 哦， 就说这山上产茶，这茶长得有点不一样。 嗯， 人家茶做出来都绿色呢，他这茶不绿。 嗯， 其实也不是不绿，其实是什么呢？ 发深绿色， 墨绿。 哦， 就是有点墨绿。一般的茶呢， 嗯， 都是嫩绿， 嗯， 翠绿。 哦， 他这茶呢，许想必呢 是墨绿茶的、 哦、阳光足，是不是色儿黑？ 这怎么体现呢？你不能当人这么对待啊！人是晒黑了啊，他可不一样啊。 嗯、 但是你后边他讲说点之色白如玉， 嗯， 这不对了。 哎、哦， 今儿的茶是泡出来的， 对， 怎么点出来的呢？ 哦，宋代的点茶法。 啊、对了，要常听我们节目的，您知道咱们这茶的。这个应该讲到烹调方法吧， 嗯， 发生过变化。 哎， 唐代叫煎茶法， 嗯， 宋代就叫点茶法。 哎， 点茶法什么样呢？有点 刷子，啪的刷。你现在看那个最直观，大家能看抹茶，日本那个抹茶那个基本就是沿袭了咱们点茶法的技法。 哎，有点像这个冲黑芝麻糊。 嗯、哎， 哎，就这路子吧，就是把这个研成茶粉，打成这种糊状的茶汤。 嗯， 是这么一个路子。他说点之色白如玉，宋人呼为白云花。 哦， 也就是说虎丘山不仅产茶， 嗯， 而且宋代就产茶了。 哦， 宋代这地儿产的茶还能做点茶用。 嗯， 点完了以后色还很白，还很漂亮。 嗯， 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就可见这虎丘山这个地儿呢产茶有历史。什么时候真正这虎丘茶不叫白云花就叫虎丘茶了呢？嗯，就是明代。 哦， 要到了明代以后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明代有一个人叫屠龙， 哦， 就叫屠龙， 嗯 啊，不是《倚天屠龙记》啊，是屠龙。 哦， 写本书叫《茶说》， 嗯， 说话的说，就叫《茶说》。这是在明代也有一定名气的一部茶学专著。 嗯 啊，明代有这么几本《茶谱》， 嗯， 《茶董》。茶说 哦， 茶书， 嗯 啊，这都是比较有意思的，有机会慢慢的在节目里我给您说、 嗯、 本身我就做这文献工作的。屠龙说的就叫茶说，他就专门记载这虎丘茶了，就专门写虎丘茶。他这么说，他说虎丘茶最好精绝为天下冠。 哦， 呵，这八个字给的评语可高了， 那不就天下第一了吗？ 谦今儿敢这么说话、 哦、 龙井他也不谦虚着说，他也不这么说话。 对呀、啊、 叫最好精绝为天下冠。北京有句土话，那怎么说来着？ 这就盖了帽了。 哎，对了对了， 是吧？ 哎，你看我们孙涛老师不是北京人吗？这个北京土话掌握挺熟。 我们张家口也这么说，哦、 北方土话 啊，真是 叫盖了帽了啊、 嗯！ 这我一说，咱听众朋友很多都会心一笑啊。这老北京人他这么说话， 嗯、 咱们大胡同里以前这么说话、 嗯， 但翻译过来这句话呢，就叫为天下冠， 为 他第一。 嗯， 往后您再听啊。叫西不多产， 哦，产量不高， 哎，产量小，皆为豪右所聚， 哦，有钱人才能喝着， 哎，豪右就是今儿讲土豪啊， 嗯， 所以这古文没什么难的，跟今儿是一个意思、 嗯、 我学这个我老给您介绍古文，我就是希望打破您跟古文之间那界限， 嗯， 您别觉得文言文咱看不懂，不是， 嗯， 一拆解道理一样， 你了解他的用字什么习惯以后都能看。 哎，他是咱们这个汉语言嘛，没什么看不懂的。 嗯、对， 哎，他叫西不多产，皆为豪右所聚。好是真好，但是产量小。 嗯， 产量小呢，就让那有钱的、有势的 都给弄走了， 让他们给弄走了。 嗯， 后边呢，他还来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有点酸。 嗯， 他说：“寂寞山家，无由购货矣。”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人啊， 找不着啊， 哎， 找不着地儿买去。 你是不是有点酸这句话说的、 啊？对对对， 他这有点这酸不溜丢的酸葡萄的心态 啊, 啊！ 对 对 对， 他就说明了这个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起码说明了三点，别看就是一小段话。 嗯、 第一，这个茶 有名儿， 名气。 他说天下第一了都。 对了，第二呢，产量低。 嗯。 第三点 不好买， 哎，就是获得起来很难。 嗯， 这也解释了我们上一个时段给您讲明代大书画家徐渭得到这个茶以后，干嘛还写首诗 啊？啊， 不好得。 嗯， 这个按今天的话说，得有路子 啊，有管道啊， 哎、 有朋友， 不然的话可能不行， 弄不着、啊 哎，可能不行。 嗯， 那么。一出来就被抢购了，一出来就被抢购了。 哦， 那说这到底什么味儿这么好啊？ 真是 啊！刚才我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小伏笔。 嗯， 我说这味道呢，什么茶劲儿也不这味儿。 哦， 哎，就虎丘茶，反正文献记载是这味儿。啊，说您说是不是这味儿？没喝过， 死无对证啊！大家就听一听得了。 什么味儿呢？ 啊、 这是也是一本书叫《名集》。 嗯， 哎，《名集》这本书里是明代的茶书，他这么说的，这一说可就有意思了。 嗯， 他说品茶者，品茶者呀，从来鉴赏必推虎丘第一。 哦， 说咱这圈玩茶的人， 嗯， 说的讲的谈的论的，这么一聊起来， 嗯， 说第一好喝的永远都得说虎丘。 我说我看的那个是说的是天下第一茶和天下第一泉嘛？ 哦， 那这里头就有虎丘嘛？ 虎丘， 你看， 哎，这你看上一个说为天下冠， 嗯， 这一个说必说虎丘天下第一，就可见虎丘这个地位之高。 嗯， 今儿人都想象不了说谁是虎丘，不知道了。 嗯， 哎，当年人家可能辉煌到这程度，顶峰啊，那是。 嗯、 说以其色白，颜色好看，色白，相同婴儿肉。 相同婴儿肉， 我说这味儿没有吧？此真绝美之论也。 哦， 说这茶什么味儿，大哥？ 相同婴儿肉，这他怎么体会出来的呢？ 说的就是呢。 他是吃过孩子吗？还是怎么？这就显得有点恐怖了。这个形容。 嗯，我也一直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 对吧？ 啊，因为您没听错，他说的就是这仨字儿啊。嗯、 哦， 我说这个，您说我是不是没蒙您啊？我说这味儿，今儿什么茶也没这味儿。 这谁也不敢说自己有这味儿。 说的就是， 对吧？我这里头有人肉味儿，我妈谁敢喝呀？ 这不可能、哦、哎，这不可能出现这情况。 嗯， 那说怎么还有婴儿肉的味道呢？ 嗯， 那当然他不能吃婴儿肉了，那不可能、 哦、 他应该讲是一种鲜嫩的感觉。 哦， 是不是？ 嗯， 小婴儿呢又香， 粉白粉白的， 粉白粉白的， 嗯、哦， 看着就有食欲、啊、 没有。 不能这么提， 正常人觉得他和味道还是联系不太起来。 哎，所以就可见呢，这个 嗯， 是古人的一种形容、 嗯、 啊，这古人的形容习惯可能跟咱们今儿个呢 有差距，有差距。 你不得不说有差距，但是他可认为这是最高评价 哦、嗯， 他可认为这已经是最好的溢美之词了。 哦，啊、 今儿要这么贴出去，就一哄而散了， 得抓起来，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看这个文献的乐趣。有的时候这跟古人一看文献，我是做文献工作，我做的就是查文献嘛。那么我一跟古人一看这文献，就跟聊天似的， 嗯， 好像这聊起来了。他这话就留下来的有意思。 嗯、是你没问问他到底他吃的是哪个婴儿 啊？那还没到这程度呢，这徐迪晚上做梦了、啊。那说这茶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刚才给您讲这讲那的，还有一个人， 嗯、 这人姓文， 嗯， 叫文振亨。 哦， 啊，文振亨这个人呢、嗯，也是这个江苏当地人，苏州当地人。 嗯， 他说这茶呢，说的就更邪乎了。 哎， 他这么说，他说吴山之虎丘啊，名艳天下。 哦， 艳就是艳丽的艳， 嗯， 名艳天下。 嗯， 其所产名，亦为天下最。色香味在常品外， 哦， 就是比那一般的寻常的那品种好得多。 嗯、 他后边列举这句话有点得罪人。 嗯， 他说如阳县、 嗯、 天池、北原、松罗，俱堪作奴矣。什么意思呢？ 哦、 阳县茶、天池茶、北原茶、松罗茶这四种茶、 哦，来我这儿都得跪着。 对， 是这意思吧？ 喝这四种茶都是名茶。 嗯。 别的不说，头一个打头说这阳县名茶， 哦， 这打陆羽那年头就是唐代贡茶， 哦， 就这么的名气， 哦， 到他这儿都不行了， 到他这儿都得按您的话说， 都得跪着哦，都不让你抬头，不许抬头，是吧？ 可见这款茶它的名气有多大 哦！ 这可不是一个人说， 而且肯定是形成了共识了。 哎，您讲的这太对了，孙老师说的是很准确的。 嗯， 刚才我给您介绍了这里边的资料来源，您看啊，我给您读了茶诗， 嗯。 我又给您念了茶文， 嗯， 茶文里边呢有茶说， 嗯， 有名集，还有咱们这个刚才读的这一条，就是说它是多方的渠道来的， 哎， 不是一人说， 对， 啊，我坐这儿说我也能说，我说某某茶天下第一， 嗯， 说这句话不违纪， 嗯， 不犯误， 嗯， 没问题，但是您说完了得有没有人呼应啊？ 对， 是吧？您说了得大伙儿认可呀， 嗯， 这重要啊，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今天也是一样， 嗯， 咱们是讲古论今啊， 嗯， 因为得联系到今天的饮茶生活。今天呀，啊，广告法已经规定不让用第一呀， 嗯，罪呀， 知罪呀， 啊， 嗯，首创这都不让说啊， 嗯， 但你可不影响这个销售人员，他在底下这么说， 哎， 他也这么说， 嗯， 他在那不公开的出版物上呢，他也这么印， 嗯， 是吧， 嗯， 我们这是什么什么第一， 嗯， 什么什么之罪， 嗯， 你说是你说， 嗯， 这市场认可不认可是另一码事， 哎， 这是两回事， 嗯， 那。您要说完了以后，咱不能提是哪种茶，一提就得罪人了， 嗯， 是不是？咱讲什么世界最古， 嗯， 哎，什么什么什么最老， 嗯， 最高， 嗯， 哎，说我这是世界产茶最高峰， 嗯， 明儿就有一灭你的，你看着吧。他说我这才最高，比你高100多米呢， 嗯， 哎，那就是说这个你达不成共识啊，都是一种玩笑，就跟开玩笑一样， 嗯， 都是空谈， 嗯， 你必须到这程度。这些个有头有脸的， 嗯， 哎，这些个文坛， 嗯， 茶圈， 嗯， 哎，都有共识性的。 按现在话说，这社会名流、主流社交圈里头啊，大家公认的这么一个。 而且这些人，您比如说我刚才讲这个茶说作者屠龙， 嗯， 这也不是一般人， 嗯， 明中期既是文学家，还是戏曲家， 嗯， 哎，还有是茶学家， 嗯， 就是造诣是很高的。这么多人他说这事儿，而且不是一个人说俩人说，是这些人都说，这就证明大明王朝里边虎丘茶， 嗯，头一份儿 天下第一， 头把交椅。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您说的这天花乱坠的，讲了这么多名人，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篇的古文， 嗯， 那茶呢？ 这茶呢？ 哎，这个问住了我了， 没有了。 对，这怎么没有了？ 对呀， 这是问题。 嗯， 因为理论上，这刚才咱们读前面这条史料的时候，您是能感觉到的， 嗯，山寨吧？ 啊，不光是山寨的问题啊， 树也在。 是它的市场很大。 嗯， 对不对？西部多产，皆为豪幼所聚。 嗯， 寂寞山家无由或购矣。 嗯， 我们想买。 嗯。 没有， 那你要说天下第一，那还不人人都想来一点试一试，起码试一试吧， 对不对？ 对吧？ 不是钱的事儿， 哎， 能卖多贵？ 嗯， 我们能喝多少？ 嗯， 是不是这道理啊？ 对， 就是说市场还在，他的这些粉丝还在。 嗯， 茶怎么没了？理论这茶应该发扬光大呀。 嗯， 这茶应该广泛种植啊。 对呀， 这茶应该投入增产啊。 嗯， 是不是？这扩大生产量、啊， 弄一个泛江苏产区之类的，是吧？ 没有。反而是消亡了，而且是绝迹了。 哦， 这个是引人深思的。当然时间有限，我给您说不到这儿，我要下时段再说。但是我跟您说、 嗯、 刚才我说这么多，这么多粉丝， 嗯， 这么多热爱他的， 嗯， 爱好他的， 对， 喜欢虎丘茶的饮茶人、 嗯、 没错，是有这么多人。但是虎丘茶倒霉就倒霉的粉丝身上了。 哦， 出事儿就出事儿在粉丝身上。 哎呀， 有的茶是发愁没有人喜欢。 嗯， 这虎丘茶是发愁啊，太多人喜欢 别喜欢我了，是吧？求求你放过我，是不是？ 太多人喜欢了。 哦， 这个没人追啊， 烦恼 心。 哦， 这个追的人太多了呀， 也烦恼。 哎，你看 这个我深有体会。 说这话不亏心呐。 咱们那个到底虎丘茶和我那个共同的烦恼是什么啊？我们下一节跟大家聊。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林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成我尽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星月潮落有突出的晨曦， 高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春风又拂面， 十年时间合作研究有机针叶樱桃，把天然带给中国的孩子。养生堂天然维生素 C 给小朋友的 VC 一天两片，增强免疫力。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得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听说你前一阵子换房了，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六月份理财款到期装修呢。 还等什么明年啊，直接就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分期利息是多少啊？ 免息期内啊是零利息，那每月是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万，最长可贷67，每万元折合到每一天呀、你那手续费不足1.2元。 哦，确实挺划算的。那手续办起来简单吗？ 你呀、只用带着身份证的原件、房产的材料、工作及收入财力的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网点任意的一家都可以直接办理。 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办，联系方式有吗？ 详情啊，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啊，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名茶谱系列跟大家说说虎丘茶。在上一节的时候啊，杜杰老师说这个虎丘茶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个成在这粉丝啊打都给他背书，都给他站台，都说他好，但到最后呢，消亡也消亡在这些粉丝身上，到底是什么问题？咱们让杜杰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咱们接着给您聊这个虎丘茶的事儿。这是一款神秘的仅存于文献之中今天而不可见的茶。今儿徐悦有一些说恢复的，但想必不是了，因为打明代末年它就没有了， 隔的时间太久了， 太久了。您说我单做出一款绿茶来，我就说这是虎丘当地这么做的，不见得对。为什么呢？一会儿您听完了，您就知道我为什么说现在仿不出来了。 对，小孩味儿确实不好做。 你给大伙儿解释解释，什么叫小孩味儿啊？ 婴儿肉， 哎、 这不好往出仿啊。 是，这个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您没听明白啊？这是说上一节我们讲到了这个虎丘茶味道的时候，打明代文献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味道跟什么似的呢？跟婴儿肉的味道似的， 真是。但凡仿出来的这个，你就先抱一小孩闻一闻，是吧？这俩像不像？ 不像就伪作。 对，唯一标准嘛，现在留下来的， 那基本不可能了，那基本不可能了。 好、 那这个虎丘茶这么有名，这么多人给他背书，他怎么会消亡了呢？他应该发扬光大呀。哎，我刚才听孙老师讲这么一句话是对的，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倒霉呀、就都倒霉这些拥趸身上了。倒霉就倒霉这粉丝身上了。其实他埋下一伏笔，刚才我上节的时候我就讲这句话了，就说这虎丘茶味道好，味道好买的人多，皆为豪右所聚。土豪都买走了， 没钱你也买不着。 哎，有钱没势力也买不着。您知道当这个茶很少的时候，孙老师，就不是钱的事儿了。 它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面子问题。 想买到它，就是势力的事儿了。我讲的对不对？ 对，那就是有点特权阶级了。 您讲33,000-66,000，今儿都谈得出来吧？ 对。 但是就四金，买谁不卖谁呀、 对。 问题来 了，你有100万，不卖给你， 对了， 你喝不着，你的阶级不够。 对， 是吧？按过去话说， 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说当虎丘茶有名到一定程度但产量又太小的时候，大家其实拼的不是钱。在明代末期拼的是 关系 势力。拼的是势力，咱就有钱有势嘛。钱要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就得靠权力。 打明代那会儿就这样啊，就一点钱解决不了，那江南富商多的是了， 真是， 那 就是不差钱。 就是不差钱。但是您看过很多电视剧都讲那个时代的故事啊，都讲那个多富，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富商富可敌国， 真是 说这军队一打仗，他拿出钱来了。 嗯， 那好多那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演吗？ 嗯， 哎，但是这个时候不好使了。 嗯， 得有势力。 嗯， 所以我要给您讲讲的是这虎丘茶到底怎么没的？ 嗯， 怎么就会消亡了呢？这事儿说起来呢，应该讲到了明末。 嗯， 明末的天启年。 哦， 再说具体点呢，是天启四年。 嗯， 天启四年，打北京城来了这么一队人。北京城有一个外放的大员。 嗯， 哎，说是不是说是宦官，但现在这说的不准确。 嗯， 反正是外放到苏州的这么一位。这位大人呢，仰慕这个虎丘茶。这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啊， 嗯， 这名字已经给传出去了，在北京城就净听说了，说一说什么叫高的，什么叫玩的精的， 嗯， 得喝虎丘茶，他没喝过， 嗯， 他没喝过，但是他呢，这回这任务呢外放到苏州，他可得以了， 嗯， 他一想，那行了，咱到原产地了， 你真是， 这回打我手背上了， 嗯， 这我得搞点试一试， 真是， 哎，所以他到苏州城第一件事儿， 嗯， 点名要喝这虎丘茶， 哦， 说喝这茶什么味儿？那这会儿这虎丘茶在哪儿呢？人说在虎丘山呢， 嗯， 虎丘山是不假，其实啊，是虎丘山的虎丘寺， 哦， 是寺院代管的茶园， 嗯。 他这个茶园是这么个属性， 嗯， 这个很正常。您知道这名山大川， 都有名刹， 哎，名刹里边多有茶园， 哎， 四川就这样， 嗯， 四川您到蒙顶山，蒙顶山边上， 嗯， 哎，有树，哎，有树边上还有茶园， 哎， 茶园边上您看准有庙， 嗯， 还是大庙， 嗯， 青城山也这样， 青城山是道教， 道教的， 嗯， 他哪个教他都一样，为什么呢？这出家人本身自己他没有生产， 哎， 他种点茶呢。它作为一种 答谢相客吧，算是， 就咱们现在伴手礼， 哎， 小礼品， 对， 哎， 有个意思，您给我们捐了这么多香火钱啊，我们无以为报，有点农妇土特产给您带回去，有点意思， 哎，而且这个茶呢本身又很利于呢，我们说思考， 嗯， 助思考嘛， 嗯， 所以啊，你像和尚啊、僧人呢打坐的时候啊。喝茶， 嗯， 不让喝酒， 嗯， 但可以喝茶提神醒脑嘛， 嗯， 所以很多的茶都种在寺庙边上。这个茶就是，它其实是种在虎丘寺的旁边， 嗯， 是种在虎丘寺的旁边。当时这个事儿呢，那这个大人要喝茶，这个条子就下来了， 嗯， 下的虎丘寺， 嗯， 直属领导呢， 方丈， 哎，就住持呗， 啊， 得住持管这事儿是不是？嗯，但这虎丘茶有个问题。上一节我就给您提过，它这是一致命的问题，产量小 哦， 就那么几棵树， 嗯， 哎，你想人家那又不是大规模生产，又不卖，人有多大的茶园呢？ 嗯， 就是一种土特产品，您讲的这个， 嗯， 其实方丈呢开始还有点拿这个呢吸引这香客 哦， 算是一个由头嘛， 嗯， 逛庙， 嗯， 赏花品茶， 嗯， 你看这就算跟春游似的，是这个性质的， 嗯嗯， 所以人家留点这树啊， 哦， 也有这作用， 嗯， 没有多少。您这一下呢来了就要要，而且来的还不是月份， 嗯， 没有， 嗯， 过了产茶季了， 哦， 他说今年你那茶的，今年那茶分完了， 嗯， 也没有文件说您要来呀， 嗯， 咱谁知道你八月份要过来， 对， 您这跟谁不打招呼，你来了就要喝， 嗯。 我们哪给你变去， 有点不讲理了，嗯， 对呀，啊，因为之前咱就说了，这茶几乎是有多少没多少， 哎， 只有供不应求的，没有砸手里的时候， 嗯， 所以说白了吧，老和尚呢没存货 哦， 一点库底子都没有， 哦，真的呀，这也不容易，自己一点私藏没有， 哎， 搁我不信 啊，哦，对， 是不是？ 哎，要搁这大人也不信， 你对吧？你就说谁没有，你自己种的，你自己不留一点儿， 对， 不信， 不信， 对吧？ 不信怎么办呢？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不信怎么办？再要， 嗯， 一回不行，又来二回， 嗯， 没两天又上山了， 嗯， 上山说：“阿弥陀佛，施主，您什么事啊？” 嗯， 没什么事， 喝点茶吧。 哎，来点茶吧。 嗯， 这茶换了一碗又一碗，他都不满意。 嗯， 说：“那您直说吧，您怎么个意思？” 嗯， 说：“我听说这虎丘茶不错，上回跟您提了一回， 嗯， 我以为您就给我准备好了呢。”给这画都递给人家了啊！ 嗯， 哎呀，说这实在是没有， 嗯， 说一点都没有吗？一点都没有，说哪怕咱今儿话说有一泡 哦， 我尝的 来一抠抠， 哎， 一丢丢， 说您来的这月份不好，一丢丢都没有了 哦， 一丢丢都没有，您等明年您再来， 嗯， 明年来呢，咱再给您单独预备一点， 嗯。 可是大人心里有考虑，我是外放苏州， 那 我既不是苏州人，我也不是苏州官。 明年我上哪儿找你去？ 对了， 你上哪儿找我去？所以这件事， 明年许我就不在这儿当官了。 哎， 所以你说你明年给我呢？ 嗯， 这我就不能兑现了， 等于是个空头支票，是吧？嗯， 哎，大人身边呢，就有像孙老师这样的师爷， 真的。 哎， 这叫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 他给大人拆解这问题。 哎。 所以这大人二次上山呢，也是不欢而散， 嗯， 没拿着。等三次再上山，不是大人来了， 嗯， 官差来了， 哦， 来干嘛？来抓和尚来了， 哦。 所以你在这儿说不出来，那咱们找换地方说说吧。 哦， 这个请的当时的这个苏州城了， 嗯， 苏州城上衙门了，上衙门这么一过堂，按审贼这么一审，说你说吧， 嗯， 你这东西藏哪儿了？ 嗯。 这和尚可受了罪了， 嗯， 要有啊，不拿出来呀、啊，按今儿话说的，不拿出来是小狗， 能、 哦，这话怎么都说出来了？这、哦、这个和尚挤的没辙了， 嗯、 哦，说这个我是真没有， 嗯， 我是真没有，说不可能， 嗯， 你自产自销你自己没有啊？ 对， 没有你给我们做点， 嗯， 可是您得知道这话就外行， 嗯， 茶树产就一季， 嗯。 这季它不冒头，你做不出来， 没原料。嗯， 说那书上那么多树叶呢，那您是外行了，那是老叶子。 嗯， 给您做茶，永远都得是拱出来的新芽子、嫩叶儿。 嗯， 这个才能做茶呢。那老叶子留着，那是植物还光合作用的。 对、嗯， 那也没法给您做。 嗯， 那做出来也不是味儿。 嗯， 啊，您要是去过茶山看过茶叶，您就知道。这个茶树是一年四季常青， 嗯， 上边老挂着叶子， 嗯， 但不是薅一把下来就能做茶，没这可能性， 嗯。 前两天我不在贵州，说杨老师来了，看看是不是能给做点茶呀， 嗯， 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容易，可我到贵州已经十月底了， 嗯， 十月底说那采一季秋茶吧，看能不能采呀，采不了。 嗯， 一点芽儿都不往出冒，你怎么采、 哎？还真是，你大自然的这个力量啊，你谁也违抗不了， 哎， 对吧？你说我就让它这时候冒，它确实就是不冒。而且这一到九月份以后，家里养花的朋友就马上就发现了，这秋天一来，植物比你知道自己它就不长了，这马上发育的就非常缓慢了，一到春天你不用说，你没感受到说天气暖和了，它那滋滋的往外冒那个劲儿你根本都控制不住，所以谁也别跟人较劲啊、嗯、 对，就是真正您要是干古人来讲、 嗯、 没有月份牌，没有万年历，就是瞧植物， 哎，这物候学， 哎， 嗯， 植物有变化那是最敏感的，比人要敏感的多、 嗯、 哈。那和尚说不行啊， 嗯， 说您来这不是月份，不光是没产量，咱也没鲜叶，有鲜叶我先给您炒点，是不是？ 我也不是魔术师，打死我也没有啊。 这不行，这做不出来、 嗯、 做不出来不行，做不出来想办法， 哦， 这就叫上知下派， 嗯， 上面那大官压这小官，小官呢就难为这和尚， 哦， 给这个住持师傅呢过了三道热堂， 嗯， 这师傅可惨了， 嗯， 哎呀，这个师傅啊，怎么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啊？但是那你最后也无计奈何，就给羁押在牢中， 哦， 不放了， 嗯， 什么时候放出去呢？这官走了才给放出来。 哎呀， 这大人是临时的外派苏州， 嗯， 是个京官， 嗯， 但是他不可能长期在这儿住着， 嗯， 这把他给耗走了，这再托人弄呛找关系，这才又最后跟当地的地方官说，这才把他给放出来。 嗯， 这和尚到了寺庙里，真是大哭一场的心都有了， 还真是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冤不冤呢？ 真是， 这就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嗯， 哪儿跟哪儿来这么一位？ 真是官僚主义害死人呀，是吧？ 这个嘴馋也是有坏处的 啊，真是。 这明朝末年，你想想天启年， 嗯， 那这个吏治是很差的了，哎，已经到了明朝的末期了。 嗯， 这咱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呢，啊，历史的著作都有写，我就不给您说了。 嗯， 那这个情况发生的不稀罕， 嗯， 不新鲜。这大人一想啊，这可不灵啊， 嗯， 找和尚开会吧， 嗯， 把下边这几个僧人都叫来了，说我这事你们大伙儿也知道了，说是啊，替您鸣冤抱不平， 嗯， 说但是您放心吧，没事了，哎，北京那大人走了， 嗯。 说那是走了呀， 还来新的呢 啊！你知道明儿还来不来一位啊？ 哦， 明儿再走了，后再来一位啊。 嗯， 说各位您往山上瞧，说瞧什么呀？说你瞧见那几棵树了吗？ 嗯， 说瞧见了，那不是茶树啊， 哦， 那是定时的炸弹啊。 哦， 说那年头有定时炸弹吗？ 嗯， 哎，你就听这么听吧。 惹祸的根苗啊， 哎， 是吧？ 这东西。觉得是咱们寺庙的福报来了， 嗯， 其实是咱们寺庙的报应来了。 哦， 这哪是赐福啊，这都是招灾呀。 哦， 你今天你觉得得了一点的利， 嗯， 哎，人气上升了，游客增加了， 嗯， 你往长远角度来想，这不是好事情， 祸，哦， 这是祸害。 嗯， 说那师傅您什么意思，找斧子吧。 嗯，砍了。 哎，真下得去啊， 哎， 这住持回到寺庙之后，所有的茶树一棵没留，我砍了总不犯法吧？ 哦， 我们自己的树我们自己砍。 哎呀， 我们不要了。 这京官给人家这个心伤透了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就叫什么呢？这种事儿就叫做应接不暇。 嗯， 如果真是这种事儿多了，名气越大，你这事儿越多。 哎， 名气越大，来的这人名头越大。 哎， 这还是个过水的官儿。 嗯， 这要来了王爷可怎么办呀？ 对， 这来皇上怎么办呀？ 许给你就杀了。 明儿皇上说了，说就要这个。 嗯。 来50斤， 啊， 你都没有50斤，你可怎么办？所以这有人说，哟，这太可惜了。但是您得体会这个事情啊的出现，不是偶然， 嗯。哦， 这是文献的记载，我给您用白话的来讲。 嗯， 这个和尚住持僧到了寺庙之后，气了咔嚓， 嗯， 所有的虎丘茶连根刨， 哎呀， 一点都不留。 嗯， 这就叫永除祸患。 哦， 斩草除根， 你是一个狠角色呀，这个。 不这么着真不行啊。 嗯， 不这么着以后孙老师刚才说那话有一定道理。 嗯， 这在明代晚期这可能就惹杀身之祸呀。 那，嗯，还真是，嗯， 啊，你这没有总不惦念了吧。 嗯， 我们这不犯罪啊，是不是？谁说不让砍了？ 嗯， 我们自己的东西。 对， 你来我就说没种活都种死了。 嗯， 那就算这算行了吧。 对，他没有想到明朝也没有活多久。 哎，你参观，你参观反正也没有了。 嗯， 是吧？就这些树就没有了。 嗯， 所以这个虎丘茶终成绝响就在明代天启年。 哦， 到明代天启年以后虎丘茶就没有了。 嗯， 不是制茶的僧人没有了，是把茶树给砍了。 哎呦， 所以为什么后期也很难仿制出来呢？ 嗯， 就这原因。这个茶树品种一定是有性繁殖的产物， 嗯， 那么经过一定的基因配比，最终形成了比较优异的单株。 嗯，

都彻底的伤透了，不要了啊，我不做了，彻底给砍了。那这之后那怎么办？就没有人想恢复吗？多掉 了，恢复不起来了啊。这个再往后，由于他这个是从根儿上给断了，把树种给灭绝了， 斩草除了根。 本来它也是很小众的品种，它能种多少啊？就种不了多少。 嗯， 而且在当年来讲呢，它为了护这事儿，它还没推广。 哎，哦，还有点私心， 肯定有啊。 嗯， 您想想这道理啊。 嗯， 这江南、江苏哪儿种茶都好喝。 嗯， 我这品种重要啊。 嗯， 我得保护我这品种啊。 哦，那还真是， 就是这道理。为什么单丛茶里边单有一种叫鸭屎香啊？ 嗯， 我一说这，很多听众朋友都乐。凡是老听咱们周二节目的，周二我那是直播给您聊茶，聊过好几回鸭屎香。 嗯，对， 鸭屎香这名字听着就够难听的。 嗯， 说这茶是鸭屎味儿的吗？ 嗯， 真鸭屎味儿的就不喝了。 嗯， 您要这么想就应了他的心了。 嗯， 他就是不希望你喝。 哦， 他就是要保护他那树。 哦， 他就是不希望他那树被别人刨了。 哦， 被别人剪了枝再压到别的地儿上去。 哦， 所以农民想这么一办法，邻居一问，哎，老张，这是什么 屎味儿的？ 哎， 是， 他就要避免， 也是朴素的利己主义啊。 哎，他避免他这个优秀的单株基因外传。 哦， 其实当年虎嗅茶多少有点这个。 嗯， 所以他这么一砍， 嗯， 那就算彻底吹了。 哦， 就算彻底没了。 哦， 其实啊，这情况在各个界都有。 嗯。 包括那个像孙涛老师的餐饮界， 嗯， 有可能因为一种食材的没有， 嗯 啊，那可能这种做法都没有。 咱还别说食材，就咱说这人类，他不也是这么回事吗？咱现在老说那个有好多咱们古人的东西，咱解释不了。有的人类学家他不就提出那么一种设想吗？就是说，你看，嗯，过去经常一弄就是猪九族、猪十族，说会不会就比如说，其实某一只儿。人家那智慧确实就是特别牛，但是就是因为比如说家里犯点什么事儿，可能夸夸夸就跟那老和尚似的，斩草除根，有你们家这基因的人全给你宰了，对吧？过去那猪九族、猪十族，那可不连亲戚朋友，就连朋友都不行，那更别说跟你有血缘关系，可能夸夸夸这一支确实也就没了。包括你看咱们好多朋友喜欢考古，你看那楼兰古城里头，咱现在说长一两米多的人姚明，你觉得哎呦这人得打篮球去哈，觉得也新鲜。那楼兰古城里头发现很多那个墓里头那人就特别高啊，你现在确实你就见不着了，那你不能说人这人就不存在，没准人这种人你看个儿也高，脑容量大，那没准就特别聪明了。所以这些都说不准，就是时也运也命也，按咱们的话说啊，就这三个就给概括了。他火不了有可能就是因为没赶上一好人，那你要反过来说，要赶上一特别懂茶爱茶的，珍惜这些东西，他可能他就发扬光大了，所以都说不好啊。 哎，那就是说到了这个茶叶的一个另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茶的消亡。 哎，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其实虎嗅茶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嗯， 那怎么还想起讲这个茶呢？我说虎嗅茶的身世对于今天啊是有启发的。 嗯， 也是有思考的。 嗯， 虎嗅茶是这么的火。 嗯， 大明王朝第一位头一把金交椅名冠天下。 嗯， 到这程度了，那到后来都会消亡掉。 嗯， 那么虎嗅茶的经历是不是也值得今天的人去借鉴？ 哦， 我在上一讲留了这么一个小的尾巴，我说这茶呀，《陆羽茶经》里边讲了叫茶有九难。 嗯， 茶经九难方成正果。 嗯， 但是我说还有第十难，这第十难就曰火。 嗯， 什么意思呢？茶火了对茶是考验。 哎， 咱就想这事儿，咱别说虎嗅茶了，虎嗅茶离咱们远，我是借古论今。 嗯， 咱们既得讲点咱们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这是我们中国茶文化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你印度讲不出来这么久啊。 嗯， 你斯里兰卡没有这历史的积淀呀。 对， 咱们有这样的历史的积淀，这是一笔无穷的财富，又是我们很大的乐趣。 嗯， 但同时借古喻今呢，咱们还得说说今天的事儿。 嗯， 那就是您想想，就打您喝茶这十年二十年，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那可能喝茶有20年的时间甚至更久了，您都经历过多少个类似虎嗅茶了？ 嗯， 那可有多少个茶， 嗯， 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哎， 都是 到头到尖上这么火， 嗯， 到后来一把也能跌入谷底。 嗯， 其实咱也可以把这些茶给隶属隶属。 哦，真的呀？ 那怎么不可以啊？ 嗯， 不怕得罪人吗？ 嗯， 是不是？你先说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什么火过的？ 火过又不火的，龙井就不算。龙井就算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条件下， 哦、 对不对？ 啊、哦， 哎。什么 火过又不火？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这开头说那几个嘛。 那跟开头人没 是不是？那个 你说一个， 碧螺春火过一段 啊， 现在不算太火吧？是不是？ 但孙涛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分法不好， 不好。 碧螺春跟龙井啊，当年都是极火 啊， 但现在也是比较火 哦， 仍然是名茶 啊。 我说那原来 到现在就没人知道了。 或者人就不爱喝了，有没有？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的都是现在好像还是名茶。你看我说那火锅那什么大红袍，当年卖好几万好几万，那主要都是新闻上看。咱确实那时候家里没有那个经济实力，那时候全国的口号是那个争当万元户的时候，那哪能喝得了那个？就是见过听过新闻是说又炒了多少钱了，但是也没喝过。但是人现在人家也不掉价啊，人家也还是名茶，对吧？包括你说碧螺春什么这些都，这些你难为我了。 那得说一个，先说头一把就是铁观音啊。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铁观音现在不火吗？现在人也可以啊。 非常不火了 啊，真的 已经非常不火了 啊。是吗？ 不足其万一，我可以这么讲。今天您看着谁送您礼再送过铁观音 啊？是没有了。 不是今年没有了，是近十年都没有了 啊！真的呀， 您想想吧， 已经这么古老了吗？ 这事儿他要再火，都得奥运会之前的事儿了。 哦，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是， 还真是吧？ 好像我们家那时候还住平房， 您就可见吧。 嗯， 咱们听众朋友，您自己都能回忆，00年前后的时候，铁观音是个很高峰的时候。 哦， 那会儿什么叫观音王？ 对， 是吧？铁观音茶王。 对。 特级铁观音， 火了两个，一个铁观音，一个君子兰， 哎， 同时期的事儿是吧？ 君子兰不在我的研究范畴之内。 君子兰那会儿也一盆多少钱？好几万，那时候的好几万还真是，那是大钱呀， 大钱。 嗯， 那这个铁观音那会儿呢，价格非常高。 嗯， 那我记得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 嗯， 那一斤要卖几万块。 嗯， 那可相当可观了。 嗯。真是， 相当相当可观了。 嗯， 那么咱们老百姓不喝那么贵的，但是您谁家里咱扪心自问没收过铁观音的礼盒？ 收过，收过，收过啊， 对不对？ 收过，我都有印象。 大盒的， 嗯， 有的是纸盒的， 嗯， 有的是 铁盒的，好像多， 还有皮盒的呢。 这皮盒我没见过， 其实是人造革呀。 哦， 啊，就是那个弄得跟个皮箱子似的， 哦， 弄的那个。 现在是红酒都那么弄啊？ 这就是你铁观音的包装啊。 过度包装 啊， 都叫啊， 红酒那是铁观音那包装没卖出去，又喷上红酒的字儿了。那么这个茶在当时真是红透半边天 哦， 而且您得知道，铁观音在以前来讲，那原来我们讲茶区的时候，我也给您提过只言片语。 嗯， 以后我这名茶谱咱们再给您讲哈。 嗯， 铁观音是一个很小众的茶，在以前来讲， 嗯， 那就是闽南地区的人比较爱喝的品种。 嗯， 那到北京。恨不得都没听过铁观音，谁知道是什么呀？ 对， 可突然间一下，您比如说我在北京啊，那我们孙涛老师在张家口， 嗯， 那东北， 嗯， 华北 听过，听过， 西北， 嗯， 您到哪儿打听铁观音仨字儿，没有人以为是佛像的， 对， 谁都得告诉您啊，这你要喝这茶呀， 对， 是这意思， 嗯， 那就是说知名度到达一定的程度， 当年那叫一个雷天下响。 今天什么叫白茶都达不到这高度。 嗯， 今天您到很多地儿人还是不懂的， 不知道， 没听过呢还。 嗯， 啊，福鼎白茶不明白，我说安吉白茶你尝尝。 嗯， 都得这意思。不一码事呢，说的还是。 嗯， 但当时铁观音就到这程度，到了封顶， 嗯， 但一下跌入谷底，到今天这么多年了，谁还收过铁观音的礼盒？ 嗯， 这二年您收白塔礼盒收多了， 哎， 喝白塔的多， 嗯， 喝乌龙的不少， 嗯， 喝铁观音的少了，铁观音一下就跌下去了。原因有几个，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咱们也是分析啊， 嗯， 就是因为太火 哦， 也是因为太火 哦， 也到这程度，供不应求。 火是好事啊， 哎，火是好事，你怎么把握这火是很重要的。 嗯， 你像孙老师，你们这文艺界啊， 好、 哦，你们这也很怕火， 哦， 对不对啊？ 对， 一火它也容易出问题。 嗯， 茶界也一样。 嗯， 太火了以后，铁观音就是供不应求。 嗯， 供不应求怎么办呀、啊？供不应求，我得给它供上。 哦，粗制滥造，以次充好。 粗制滥造，以次充好。 嗯， 还有什么？拔苗助长 哦， 本来采不了这么多，一年三采到头了，愣采， 嗯， 四采、五采、六采、七采， 嗯， 这一年茶叶能七采吗？ 嗯， 那会儿最疯狂的时候，在安溪就到这程度。 哎呀， 为什么呢？拿出去就还钱，因为铁观音三个字已经值钱了。 哦， 按今天的话说，有品牌价值。 嗯， 贴上这标就卖钱，这里边甚至搁的不是铁观音。 哦，哎，真的，反正我们也喝不出来，其实。 铁观音啊，各位，我跟您说啊，是一种树，在闽南安溪地区的一种非常优异的茶树品种，叫铁观音。 嗯、 但是闽南地区的茶树品种很多， 嗯， 除了铁观音有黄金桂， 嗯、 除了黄金桂有毛蟹，有本山， 嗯， 啊，有佛手， 嗯， 这些可都不如铁观音有名 嗯， 可做出来长得差不多， 哦， 风味上有区别， 哦， 不专业您喝不出来， 嗯， 给您掺一点您也不觉得， 嗯。 那在当年来讲，大量的什么黄金桂啊、佛手啊、本山呢、啊、毛蟹啊，甚至于煤站呢、啊，都做成球形乌龙的形状，都贴铁观音的标。 哎呀， 这你想一下能好得了吗？ 嗯， 人家不能一次、两次、三次、五次都让您这么给蒙骗呀、啊。 嗯， 那就是急功近利了，市场太好了， 哎、 抢占这个市场啊。 嗯， 一卖铁观音就挣钱。我老说那会儿茶城里。十间房子九间卖铁观音， 嗯， 那一间是厕所呀， 嗯、 就火到这程度。您到马林道，咱北京转转，谁都贴铁观音， 嗯， 说我们家原来不做这个，我们家是做花茶的， 嗯， 那多种经营， 嗯， 我不卖点铁观音，进来有人找啊， 真是 到这个程度。所以第一点上就是这个以次充好，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再有一点，改变工艺 哦， 想火， 嗯， 想火，可是传统的铁观音的工艺呢，又怕这个北方市场不认可， 嗯， 它得焙火 哦， 汤色比较重，口味比较厚， 嗯， 可北方市场喝惯了绿茶，喝惯了花茶了， 嗯， 怎么办呢？改新工艺铁观音 哦， 再从尾雕做轻，都做的比较轻，发酵程度就变轻了， 嗯， 再不焙火。汤色出来以后很像高档的绿茶， 嗯， 喝起来口感花香果香很明显， 嗯， 汤色很好，是这个意思。但这一下把铁观音的根本给动了。 哦， 你倒是短时间范围内行销了华北了，行销了东北了，行销了西北了， 嗯， 这些都是原来的绿茶的消费地， 嗯， 花茶的消费地。但是时间长了，大伙儿一喝这铁观音不爱喝了。为什么呀？ 嗯， 新工艺的喝了胃疼。 哦， 发酵度不够， 嗯， 很多物质没有代谢下去，没有分解开来， 嗯， 这一下出事儿了。 哦， 这两下里一较劲，这东西起来容易，趴下也容易， 哦， 可再起来就难了， 哦， 就很难了。 嗯，印象形成不容易改变， 对，所以到今天只有很小数的传统工艺铁观音还有着它原来的市场，老茶客还是爱喝。 嗯， 那些所谓的新工艺铁观音烟消云散。 哦， 所以铁观音今天又回到了它的原点。 嗯， 又是在这个 闽南地区， 小众茶， 小众茶，还是那些懂喝的，喝了100多年几辈子人的茶，还要那些老师傅做传统工艺给他喝，还是要做焙火茶的，还在喝，这不影响，挤掉的是什么？泡沫。 哦， 把泡沫给挤掉。 哦， 所以这你算算是不是当代虎丘啊？ 哎，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这意思吧， 啊，有点。 这种茶多了，我跟您说，我还能给您举例。那天也是跟学生讨论，他们说了一种，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印象，那也是前一年在大江南北火过一段的，叫台湾泡沫红茶。 这还真没听过，可能没有火到我们张家口，是吧？ 哦，也可能你那会儿不买茶 啊， 是吧， 嗯？ 茶店那会儿都有这个高档台湾泡沫红茶。 哦 啊， 我一听这泡沫红茶，我可能就不买，这个名字起的太俗。 听着就有点90年代的味道， 嗯， 哎， 像按咱现在话说网红茶， 还真有点这个， 是吧？ 还真还真有 点正经的茶，咱起码中国人的东西都讲究这名儿起出来，信达雅，没有直给的，什么叫泡沫红茶？这听着就卖不过5块钱，你是不是？ 哎，在当时来讲呢，他一下还真在短时间内打过了那些个所谓的什么滇红啊、祁红啊。 哦。 有点这个这洋气劲儿吧，听着还是， 哦， 哎，也一度好卖， 乱拳打死老师傅了， 有点这意思。包括还有什么？你看这两年讲的又少了吧？ 嗯， 台湾高山茶。 哦，高山茶这我知道， 这两年讲的少了， 少， 前些年多。 嗯， 而且一提台湾高山茶，在当年来讲呢，高档茶的象征。 哎， 就起码咱说那张大哥、李大姐不懂茶，提这都得知道贵。 嗯，是。 当年就得到这么给人这种印象， 嗯， 是不是又跟虎丘似的？一提都是哦，好茶， 哎， 送我这个，又这太珍贵了， 好， 这个贵重了啊， 嗯， 都这意思。这二年提的也少了，台湾高山茶也这路子， 嗯， 也是这路子， 嗯， 就是跟铁观音走一个路线，这俩前仆后继都倒在这上面， 哦， 一个是市场一好了以后，是不是高山的都往里搁， 嗯， 您那800以上的叫高山，您那200-300的跟着哄什么呀？ 嗯， 您拿您自己当了碧螺春可不行， 嗯， 您是乌龙茶呀， 嗯， 再其次他的想法也很简单，他倒不是光争取绿茶的口味，他争取女性的口味。 哦， 他希望更多的，以前喝茶的很多都是大爷， 嗯， 大哥， 嗯， 但是您看现在不是， 嗯， 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们都很爱喝茶， 嗯， 哎，包括很年轻很年轻10来岁20岁很时尚的， 对， 也有一批人 对 喝茶，而且摆茶席， 嗯， 哎，做很好的茶器具，他是喜欢这些东西的， 嗯， 在台湾当年也是一样。那为了争取到这些女性的口味和市场，怕女性接受不了太重的口味， 嗯， 怎么办？不焙火了， 嗯， 就做轻发酵，突出一个花香，女孩子喜欢香， 哦，嗯， 再突出一个甜润， 嗯， 女孩子喜欢甜， 嗯， 再突出一个汤色漂亮，女孩子都有点颜值控， 哦。 这几点都打中了， 嗯， 所以一度他也非常好笑， 嗯， 但他的问题跟那一样，也是喝完了以后不舒服， 哦， 也是喝完了以后有点胃疼， 嗯， 所以长时间下来他没法做长跑，跑了一段， 嗯， 这个品种也是有问题的， 哦， 也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儿我都给您说一句，这两个茶都走这路线，就是走小清新的路线， 嗯， 可是如果真是咱们节目里听节目的很多啊是女性的朋友， 嗯， 咱们女同志们喝茶应该喝焙火茶， 哦， 这才适合女性喝呢。首先来讲，焙火茶含有的咖啡因含量会更低， 嗯， 会更低而不是会更高， 嗯， 您不是怕喝茶睡不着觉吗， 嗯， 那您更应该喝焙火茶了， 哦， 因为喝焙火茶反而会好， 嗯， 咖啡因经过高温的烘烤的时候会升华， 嗯， 会往出走，你的含量就会降低。其次来讲，改变一定茶的性质，有人说我不敢喝茶，茶太寒凉。 嗯， 经过焙火，焙火像什么呢？中药的炮制。 嗯， 这孙老师懂啊。 嗯， 这又打手背上了。 嗯， 中药一炮制，药性发生改变了。 嗯， 生地跟熟地不一回事。 哎， 茶也是一样。 嗯， 那您看焙火这工艺像不像炮制？很像的， 嗯， 很像的。它， 嗯， 那也是在锅里炒。 嗯， 或者在屉上蒸。 嗯， 啊，咱们这是在笼子上焙。 嗯， 也是一个道理。 嗯， 改变一定茶性，温和茶汤的感觉会更好。 哎， 其实归根到底啊，我说起来这个茶火， 嗯， 对茶是机遇， 嗯， 也是